是家乡河，幸福是银朗朗的好山峰，心包里的钱少过。祝福你呀，衷心的祝福你，每天都是好生活。

跳动，永远默默望着